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 風に戸惑弱気 四面漏屌八卦抽水，我是你們的呃拉一周節目主持人柏原太河。呃拉呃得有幾盡，你要聽我們呃拉一周啦。你聽的是 Regacy，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和無限連線的網絡媒體。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啦，咁咧就翻嚟咧就講翻下而家嘅嘢啦，唔好講歷史住啦，咁咧就講下都係要講下習大大嘅豪華四天旅行團啦，咁咧就英國哇呢鋪咧都玩到咧都真係好大， 喂豪唔豪華啊？ 哇咁樣都唔豪華， 有啲貨不對版喎、啊，一陣先講貨不對版、啊，我覺得 豪華咁你嘅大佬入住八金漢宮。 住就好啦， 跟住然之後坐馬車， 坐好啊， 跟住國宴。跟住仲有呢就莊園會晤、啊飲啤酒食炸魚薯條。 呢度要講一講。 跟住再係唯一少少瑕疵就去唔到自己隊波個球場，就去咗曼城咁解啫。咁咪全程我諗佢要求嘅嘢其實全部俾晒佢㗎喇喎。咁都唔豪華，咁你仲想點啫？ 大佬我俾得咁多錢出嚟幾百億。干啊！今次个 trip， 我食炸鱼薯条。 咁你唔系啊？唔系，咁你唔好喂。而家唔系英国佬逼你食、啊。嗱，你 study 下、啊。佢系开足晒所有嘅条件出嚟噶嘛？嗱，呢个喺年几两年前已经开始倾噶嘛？就系话英国佬想佢过嚟访英，跟住然之后咧，佢就提好多条件啊嘛。条件包括嗰阵时已经提嘅就系话要住白金汉宫啊嘛。咁、然之后等等好多，头先我提过所有嘢。咁、然之后就得啦，冇问题啊。英国佬就话嗱 ，OK， 你要嘅嘢我可以俾晒你 ，OK， 价值就系300亿。OK， 嗱呢、这个其实嗱呢、这个咧，其实我先讲咁讲先。我覺得嗱，今次其實咧好個心意好好啊，即係集佢示範咗俾全中國13億人睇乜嘢係一個好有體面嘅零團費嘅一個一個旅行團啊。OK， 係點樣嚟啫？嗱，我嗱即係話俾國人聽嗱，大家睇到啦，我呢四日有冇使過錢啦？ 冇 冇 ，OK， 系、一个零团费嚟噶嘛， 系咯， 我好清楚系零团费嚟噶嘛，所以我有尽我作为一个游客嘅责任，我嚟到英国我咪消费咯、我准备定400亿喺个袋度， 系啦， 我嚟到就买嘢噶啦，系咪先？嗱，咁呢个系咪一个呢个对中国人啦、啊，系咪先？同埋喂，对呢个香港嘅旅游旅游业啊！业界嘅人士、我觉得都一个好嘅启发嚟嘅。个启发就系乜嘢呢？喂，零团费其实有得搞嘅。首先其实系要所有国人要明白咩叫零团费先。零团费 我招呼得你嚟，你又要真係要买嘢㗎嘛。喂，如果阿习去到玩足咁多日，跟住住完白金汉宫， 拍囉有走， 食埋炸鱼薯条，喂唔买嘢，一个先都唔放低，你估佢走唔走到啦？ 走唔到。 喂，我觉得佢喺英国都会俾人打喎，都一样㗎咋，係咪先？咁所以我觉得，喂，阿习做咗个好好嘅示范， 我觉得有，但我觉得有少虐待佢嘅，即係我嗰日睇到，佢喺伦敦嘅最后一日喺间巴度，同埋卡梅伦两条友，咁当然有个翻译啦，去咗间巴度啦，攞住啤酒， 系 食炸鱼薯条啊嘛， 嗰个系阿习要求噶。 但你有冇谂过嗰啲林记啊？甚至嗰啲林记啊？ 咁我俾400亿你，你系咪都要摆几个林记喺度啊？ 你摆几个林记，你都摆翻几条女喺度啊？全间巴都系仔嚟。 唔系佢有啲唔自然嘅，因为国家领导人通常咧，如果你呢件事发生喺中国咧， 冇可能 有唔系。如果佢喺中國帶卡梅倫入去一間，譬如話阿卡梅倫話：，喂，唔係我要去食面檔，面檔食碗面。喂，嗰個面檔一定清場啦， 係啦， 會有客坐喺度啦， 冇錯。 但係佢有少唔自然嘅 ，OK。咁但係呢個即係冇問題啦，呢個係文化差異嚟嘅。 你估阿習喺嗰間即係巴度喺度食緊炸魚薯條嘅時候，會幻想翻佢兩三年前出去買餃子搭的士嗰單嘢？ 咁啊唔知喎。咁呢个系佢自己要求㗎，佢话要去酒吧度饮杯啤酒，同埋要食个炸鱼薯条，其实难到呢个英国嗰边㗎，因为呢喂大佬，即係阿塔萨都清楚啦，喂大佬喺伦敦住过，喂喺伦敦你搵炸鱼薯条食冇问题，你喂你好搵唔搵，你要喺庄园会面嗰度，嗰度系近郊嚟㗎，喺 Checkers 嗰度呢係好难，其实我好怀疑啊，你可以搵到嗰间巴叫 Topluff 嘛，喂其实入面有冇炸鱼薯条食嘅平时。我真係覺得冇啊， 唔係間間有， 係啦，我唔覺得嗰間，梗唔係啦，嗰間巴，如果你有去過倫敦，你就知道嗰間巴係唔似有炸魚薯條食嗰啲巴嚟嘅， 喂、okay, okay. 特登做俾佢㗎。 Oh. 如果你要去，你係咪應該喂？ 唔係特登做都好易啫，倫敦有馬莎，馬莎一定買到。 唔係好難，你話你要點樣咁樣間巴度食雞包翅就難。 馬莎未必有㗎，未必有㗎，你唔好講。 係啊，即係你問下夏莎，如果你話喂，你去食炸魚薯條。Waterloo 站咯，Masters 啊嗰啲咪得咯，系咪先？即系你话大佬你无厘啦，或走到去喂大佬冇人嗰度，嗰啲巴 士， 嗰啲巴士饮啤酒噶 啦嘛。你想食出名嗰啲炸鱼薯仔，去呢个 Brighton 嗰度食咯。 Brighton 又得，Brighton 又近海啊咁嗰啲啊，食嗰啲 Haddock 啊，嗰啲 Cod 啊嗰啲咁样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其实算唔错噶啦，成个 trip 咁，然之后就抌低400亿啦，咁啊。咁啊，議論紛紛嘅，即係睇你點睇啦。咁但係呢場 show 做得好靚啦，我覺得。 做得靚，我 翻翻嚟中國 ，OK， 直情係有種好似接管英國嗰種咁嘅味道嘅，即係直情差唔多係好似領土咁啊，已經變咗。咁所以喂，大佬皇室又成家人咁樣招呼你， 哇，冚家， 你玩足咁撚多日，知你中意講波，我派埋王子出嚟同你講波。喂，然之後跟住我皇后靚，我又頂整大個皇后出嚟，喂陪咗兩日啊，最少兩日啊 ，K 係咪先？跟住然之後俾你住埋白金漢宮， 哇！ 咁住白金漢宮，住白金漢宮要咁補充。佢唔係中國唯一一個領導人住過白金漢宮，江澤民住過，胡錦濤都住過，胡錦濤2005年都住過，仲有住嗰個房嘅，大家唔知啊，嗰個房咧就叫做，因為白金漢宮入面有700多間房，OK， 咁佢住嗰間咧就叫做比利時套房，點解叫 Belgium 套房咧？因為咧就呢啲係咸豐年即係以前嘅事嚟㗎啦，咁咧就因為以前係一個非係一個。比利時國王下就因為佢嚟英國，而嗰陣時咧喺嗰個年代咧特登做嗰間房出嚟嘅，咁所以咧就然之後安翻名就叫 Belgium 嘅 Belgium room 啦 ，Belgium room 啦，咁但係其實都好屈就阿習噶啦，即係大佬你諗下用中國人嘅概念啊，即係嚟到英國，喂我諗如果喺咁即係。阿習其實可以問下女王，問下伊麗莎白，喂你係咪好撚窮啊？點解你住嗰間大佬話、啊？喂，300年啊，你嗰間屋，喂危樓嚟㗎啦！喂，大佬喺我哋國家， 你咁你个国家有冇局叫市区重建局嘅咧？ 唔系， 喂呢楼拆硬啦， 三年我都要拆啦。 我嗱呢样嘢，我觉得系瑕疵嚟嘅，系咪先？即系唯一，我谂成个豪华团咗，喂，我山长水远嚟到，你俾间旧楼我住，系咪先？咁我觉得就好屈就阿杂嘅。咁啊一个叫比利时套房，呢个套房系咩人住过咧？就系除咗头先数嘅胡锦涛同埋习近平之外啦，好多喺伊利沙伯。嘅年代呢就等我數下先啊。金乃迪住過嘅。 嗯。 ok。 Clinton 有冇住過 小布殊住過嘅。 嗯。 ok。曼德拉啊。仲有美國總統仲有邊個呢仲有啊奧巴馬住過哈林頓住過。 哈林頓囉。 好人都住緊過㗎啦。喔、 哦。 跟住然後仲有普京住過嘅。喔、哦。ok。咁我覺得咁佢可以帶埋啲保安人員入去住嘅。但係我覺得其實我成日覺得呢個係保嗱即係威就當然係幾威嘅。但係我覺得保安問題呢其實你就即係我覺得呢度係可能係有啲問題嘅。即係你其實作為一個中國嘅領導人，你又不得不防英國人嗰種狡猾啦。 係啦， 即係喂，代代嘅領導人都係住嗰個房，有咩景滾嘅一個房？雖然我知道，即係譬如話你入去住之前，中國都會派啲保安人員入去 check 下有冇視頻啊，有冇嘢。喂，但係我覺得你有啲嘢即係要防下㗎。譬如你喺嗰四日入面你都會屙屎啩。 係啊。 系咪先？虽然你真系可能喺人哋个庄园嗰度屙 ，OK， 咁但系你可能都会帮衬个人哋嗰喂咁靓嘅个套房个厕所都会帮衬一次两次啊，系咪先？可能大小各都有一次啊，系咪先？点你都会探下个厕所，人之常情。喂，咁啲问题出嚟啦，喂你嗰啲屎屎尿尿系会俾啲钟情。軍情六處嗰啲人攞咗去驗㗎 嘛，喂係可以驗到你平時食嘢雜性啊， 係啦， 跟住仲有你有冇隱病啊，喂包括驗埋老婆喎、 啊， 仲有呢你瞓嗰包床啊嗰啲枕頭，喂你兩個都幾廿歲啦，我又唔信你一條頭髮唔會甩啦，係咪先？你甩爭條頭髮，第日入嚟執房我都要係軍情六處啦，執咗去驗 DNA， 喂可以驗好多嘢出嚟㗎嘛、喂我覺得呢啲嘢係咪？即係老襯咗呢，但係點解要住間危樓呢？點解唔走咗去倫敦搵間即係八九星豪華大酒店住 呢？佢威㗎嘛。 佢、上咗去美國住返華爾道夫啦。住華爾道夫自己㗎嘛，而家買咗落嚟㗎嘛。而家就美國人撚住㗎嘛，喺美國喺 New York 間華爾道夫。美國政府全部搬撚走晒出嚟霸撚咗嚟。咁然之後佢上次係住華爾道夫㗎嘛集就。 你講開呢攞到啲頭髮呢即係攞到 DNA。攞到 DNA 會唔會整個複製人出嚟咧？ 嚇、唔知噶， 頂你個肺係 啊，唔知噶，或者落毒啊，咩都會噶嘛嚇。咁、當然可能有啲嘢，我哋可能或者我哋諗多咗啦，唔知或者喂咁咯。阿習要阿習哥嗰張清單入面就係朝頭早執床嘅人都要係我嘅人嚟嘅。 係啦， 咁都得啫。 或者 枕頭我都帶埋嚟㗎啦。喂，張床咁我行過嘅。屌你老母，撚瞓你張床。 或者 佢心思細密到咁咧，可能。 或者我哋唔執床嘅。將成個床鋪全部掉曬出去，翻燒咗佢嘅，咁就冇事咯。 唔知嘅，咁、但係即係總之就係唯一，我覺得呢度就怠慢咗一集啦。住緊三百年嘅危樓，咁搞撚錯啊，大佬！ 但 係 喺 中國係冇可能發生嘅。你有冇見過？喂，唔好卡梅倫嚟撚到北京。喂，我安排你今晚住故宫啊，你啊，屌你老母，你谂下幻想下呢个六尺嘅呢个加梅伦，跟住然之后瞓喺自己波晒后嗰张床度，屌你老母屈埋都瞓唔到啦，系咪先？如果大家去故宫， 有冇僵尸啊？ 冇理由噶嘛，呢样嘢梗系住翻王府井啦，系咪先？咁就系咁啦。咁仲有啲咩？仲有啲咩？ 你讲咩？ 仲即系集嘅，仲有啲咩看点咧？ 阿集仲咩看点啊？ 佢老婆有看点。 甩粉嗰啲系嘛？你讲。 好 你咪咩 啦 少少瑕疵緊有嘅。喂你咁好簡單啫、你估佢個老婆真係靚女嚟咁樣佢係大媽嚟嘅啫。咁要執咁梗係會有少少。 啲批檔 甩即係批檔甩咗啦。咁但係即係唯一擔心嘅就係幫佢化妝嗰個人嘅啫。嗰個應該呢即係我覺得係啦即係應該走得快好世界啦。老虎喺尋求政治庇護啦呢個。屌你有冇申請住喺英國算數啦政治難民。咁但係睇下而家卡梅倫收唔收你啦。 啦，总之化妆嗰个就危啦。 嗯，曼城咯， 曼城咯， 即系去曼彻斯特嘅时候咯。 嗱，曼城好得意噶，嗱，曼城真系将就到佢晕。嗱，呢个古仔就再讲一次啦。佢原先唔系去曼城噶嘛， 系啦， 因为接待佢班曼彻斯特市嘅老顶，全部都系曼城等啦， 系啦。 咁所以咧，喂。嗰個其實好撚唔俾面啊，集噶啦！你依個又係瑕疵嚟嘅，我咪先，大佬話定俾你聽，我抌50亿磅落去你個城市度起樓、起機場、起輕軌 ，OK？ 結話去你去個球場啫，你都阿支阿咗，咁死都堅持就已經去咗曼城，但係咧。如果你尋日睇翻啲相咧，除咗大家成日喺度 post 嗰幅 阿古魯、卡梅隆同埋習近平、 習大大 selfie 嗰幅相，即係其實仲有其他相㗎。係 啦， 嗱我睇過一幅咧，就係咧加利仔同佢握手嗰幅。嗱，我覺得我唔知係咪歷史性，其實都俾足面佢嘅原來。你知唔知啊？喺阿加利仔同佢握手嗰個後邊有一塊好大嘅 backdrop。 嗯， 嗰塊 backdrop 成塊都係曼聯嚟㗎。然之后用中文写住，譬如加利利维利，几咩边一年边一年效力曼联，系啊，写晒，跟住入咗几多球，但系咩经典赛事，全部中文啫。你因为要你寻日都睇到啦，所有嘢全部系执过晒嚟噶嘛， 系啊， 所有都有中文指示噶，包括嗰班年青小伙子踢波俾佢睇嗰班，着嗰件球衣后边。都系写住曼城两个字噶嘛， 中文字 系啊，喂，佢玩到啊，连加利仔去到同佢握手，跟住喂，我真系唔知系咪历史性， 都要 喺曼城度动一块牌，成块系 Manchester United， 系 啊，系啊，咁你话其实都算系咁噶啦， 算系咁， 其实都即系曼城个付出都好大噶， 唔系因为 大佬即系会俾人唾骂，喂，仲系嚟紧。撞正呢个礼拜日打比你啊嘛，系咪先？ 喺咩度？喺奥脱福度打。 系啊，咁但系你都即系喂大佬呢个系好难接受嘅。 因为咧， 但都同佢做埋 呢样嘢就好似有人提过嘅就系咩咧？即系点解嗱？第一曼彻斯特嗰扎市长嗰只全部人都係曼城嘅球迷啦。 嗯、 第二曼城入主係油王嚟㗎嘛，都係 中東囉。 中東資金嚟㗎嘛。因為係幫佢起埋個成個曼彻斯特市㗎嘛、 嗯、 有包嗰啲條件落去嘅都係搞基建㗎嘛。咁所以有啲嘢佢哋擺返到個球隊。 返嚟正經講啦。嗯，即係點都要解讀一下，咁等大家要知道一下啦。400亿呢、這個咁嘅消費，嗱，即係零團費嘅旅行，跟住然之後買400亿嘅嘢，嗱，呢400亿嘅嘢係咪真係全部已經買咗咧？嚟話俾你聽，唔係嘅 ，OK， 大部分係一啲意向書，喺嚟緊其實可以喺日後嘅歲月可以即係實行到幾多嘢，係日後嘅事。仲有第二樣咧，就係話咧，即係呢個翻翻咧，即係我睇過 BBC 一個解讀咯 ，BBC 咧就有記者咁嘅解讀啦，佢嗰個解讀我幾 buy 嘅，即係佢就話嗱，大家點睇呢件事？英國人覺得好恥辱嚟㗎，即係覺得咧個皇室啦，覺得個首相啦，喂，瞓即係爭在淨係差唔多瞓喺度剝曬衫任你屌咁就係㗎啦 ，OK？ 咁係咪就係咁咧？咁、那個記者就係你要從第二面睇啦。佢話呢個咧其實係互相需要啦。咁佢話咩咧？喂，今時今日中國，我擺明知道你嚟做乜嘢嘅。你嚟其實就係咩？喂，你貪我哋呢度係一個正嘅品牌嘛。 係 英國 ，OK， 有一個穩定嘅經濟，一個龐大嘅經濟體，同埋喺歐洲亦都係即係未爛嘅一個經濟體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嘅 brand 嚟噶嘛。喂，今次中國嚟就係咩？喂，你要嚟打靚你嗰個 Made in China 嘅品牌啊嘛、 嗯， 因為你嗰個 Made in China 嘅品牌俾人哋個印象以往其實就係、是、都係令人哋諗起你係世界工廠啫，跟、 嗯、 住做下玩具，車下衫，嚇、啊、啤兩嚿膠花出嚟咁樣，係、做下呢啲嘢嘅啫嘛。喂，今次。是令到你個 Made in China 的品牌改觀的嘛，即如果是 work 得到、起碼已經可以被人看到你有能力整一個核電廠、起機場、搞輕軌、搞鐵路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呢互利互惠咁樣啦。 補充少少啦，核電廠佢係純抌錢落去嘅。 係啦，核電廠要補充。 係啦， 佢佔30几%。 但係錢 嗱，仲有法國佬嘅。係 啦、 okay ， 起就法國佬起，錢就佢出。 冇錯， 機場。 場呢就俾佢玩，實際俾佢起嘅。咁另外一方面我覺得 傾緊㗎咋都係 傾緊。 其實 Manchester 嗰個機場都係傾緊。 因為一開頭而家講緊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咩呢，冇記錯嘅話就係、曼徹斯特飛返去北京同上海嘅直航。咁、所以曼徹斯特要起個機場，即係個原因就係咁啦。因為未去之前又講緊個直航已經通咗啦，咁所以又傾緊。但係睇落去就中國會有份起啦。OK， 另外一方面就係點解會覺得佢，即係我會覺得佢去英國嘅原因呢，第一，英國特別係倫敦 ，OK， 仍然都係歐洲第一個嘅金融中心喺歐洲嗰度、好啦，之前去完華盛頓啦，見完奧巴馬之後。好快地唞咗兩個禮拜，即刻飛翻去倫敦。然之後其實佢嗱，好似係今日走噶嘛，係咪啊？今日我哋即係星期六走啦。然之後因為嚟緊個禮拜就開會啦， 中全會啦， 預計都係一樣嘢啫，搞埋歐洲呢邊倫敦啊，鋪好曬路啦。SDR 年尾嘅最大單嘢就要啟航啦。 我仲有提少樣嘢啦，仲有一嚿大壇嘢就係 offshore 嘅人民幣發債，第一個地方就係英國啦。係 啦， 成件事其實都係嗰句㗎啦，即係我哋頭先第一次都講咗，就係、為咗嚟緊2016年嘅一路一大鋪路啦。咁、你即係如果搞得掂英國，咁你以後其實好簡單㗎，你聯想到㗎就係、話喂，你同其他嘅地方傾傾嘢咪容易好多啊。 係啊， 即係唔使俾人哋，即係譬如話喂，你做嚟做去都係即係點講呢，好似好簡單，喂你明明唔係，你係間茶餐廳嚟嘅啫，你話俾我聽你嗰度入面有海鮮食，我即係半信半疑㗎咋嘛，係咪先？但唔係喎，喂你今次裝修好晒啦，喂茶餐廳變咗一間大酒家啦，咁、我入嚟我都有返啲信心，你明唔明啊？咁嗰個一路一帶其實就為嗰個一路一帶 鋪路 起碼叫做俾人睇到就係咩，第一個客仔係英國。咁你就係你只可以話你可以 blame 㗎咋，即係香港人，我嗱香港人嘅心情其實嗱呢幾日都好複雜嘅，身邊好多英國人都係，即係唔同年紀都係啦，譬如話你曾經一腔熱血啊，行過出街揈嗰支咁嘅米字旗揈喺度發發聲嘅 ,ok, 今日呢四日你係咪心理好唔平衡啦，係咪先啊，咁做咩仲要亂籍啊，你睇而家只我本来啊即係我鍾情嘅大英帝国都变成咁啦，係咪先，好心情好复杂。譬如仲我哋呢一代由回归之前啊成长，咁我哋即係我哋都会諗喂唉都唔係第一鋪㗎啦，呢、個國家其實就係咁㗎啦，即係要再諗一次啊，呢、個國家就係咁現實㗎啦。 我燒咗本 BL 佬佢。 係啦冇錯啦。係啦，即係我哋都會諗咁呢個其實喂，但所以再一次話俾你聽啦、英國人就係咁㗎啦。 喂我想講喎、 喺呢個清末嘅時候，佢又係差唔多第一個國家行入去中國、見乾隆嗰陣時候已經係咁啦。第二。 啊、清初嘅时候乾隆点会清末啦、 清中啦 是 啦清初啦唔系、okay, 清初你都错我都错、清中啦 ,ok, 佢已经行入去啦。啊跟住然之后仲有1949年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建交嘅欧洲国家又系英国。1989年嘅六四全世界杯葛中国，跟住三几年后第一个国家埋堆同邓小平倾偈 又 系 英 国。系啦咁所以呢你见到啦，今日再一次见到喂呢、這个国家系咁嘅，即系我佢有佢嘅解读，佢好简单，你话佢贵咩？佢唔认佢贵噶， 系啊， 佢会话翻俾你听乜嘢咧？ 商业原则 系佢讲嘅思维咧，嗱话俾你听，再底嗰阵咧，英国人就会咁讲俾你听嘅。屌、你同呢啲咁嘅蛮荒嘅国家讲民主，嘥时间啦、不过佢而家有钱，我梗系就过立咗佢啲钱过嚟先啦。佢梗系咁样讲嘅， 到 等自己都安乐啲啊。其实 到冇钱先抢。 讲咩民主啊？根本喂，讲民主我同美国人讲啦，系咪先？讲钱我就同中国人讲，呢种咧就系英国人嘅现实主义。 冇错， 咁、okay? 所以咧就大家，唉，作为香港人，咁啊， 习惯下咯， 系咁噶啦吓。 冇乜我又冇乜 off feeling。 讲真嘅，即系认真嘅一句，争取民主，为香港争取一条自己属于香港自己嘅路，系、要靠。每一个香港人自己 系 唔系靠人哋啊？再讲一次啊！今时今日，台湾人 都系靠自己顶捻住嘅啫。佢唔会走出嚟话俾你听，我嚟紧选民进党，我就靠晒民进党，傻你都傻啊！喂，但系有得选系两害选其轻咁解咋？ 冇错， 最后都系要靠自己顶住。咁、你香港人就要自己识谂咯，唔好成日净系喺度霎下霎下咯。OK 吓、咁啊就系咁咯。 系啊，系啊。咁啊， 做咩啊？ 做咩啊？ 做咩啊？呢个 呢个礼拜讲埋另外一单咯。 仲有咧，其实都即系呢个，同埋即解读啊，我有啲咩想讲咧？即系我觉得嗱，即系大家要知道个 picture 咯。即系其实就系咯，即系头先我讲咗啦，四百亿，即系唔系一定系四百亿完全系中晒噶。呢个又要再睇落去啦。即系譬如话嗱，我哋又冇乜点呢两个礼拜冇乜做节目，即系譬如话仲有 TPP， 我哋好似有冇讲过咧？ 冇讲过， 冇讲过啦， 冇讲过。 即系好多人喺度霎霎昂昂咁样，又话啊个 TPP 嚟啦，可以怼冧呢个中国啊，怼唔冧嘅。 冇关 啊。OK， 哎、即系因为嗰个门槛太高啊。OK， 咁然之后身边咧，其实咧，喂，你睇到啲国家，但系嗰啲其他嗰啲参与嘅成员国都系嘅。 我再 你有 TPP 要入会啊，我就照入咯。啊，跟住然之后你。中国呢边有 RECEP 系嘛，我又照入咯。分别系乜嘢啊？我门槛高又捞，我门槛低又照捞。啊，全个世界就系咁样嘅。 总之一句讲晒 ，TPP 喺美国砌出嚟嘅时候，呢一刻只系一个 UN 嘅试点。 系啊， 嗱，记住系试点嚟嘅咋， 系 咁多 嘅。最后嘅成功失败，边个赢边个输，其实在乎乜嘢？在乎边个嘅决心，同埋在乎而家呢个世代边个个拳头大，边个个势大。嗱，呢啲咧就系世界嘅政治，所以好惨啊！我都话咯，细路仔。嘅时候，我身边啲人成日同我讲，十九世纪咧就系英国人嘅世界，二十世纪就系美国人嘅世界，二十一世纪就系中国嘅世界。以前我唔信嘅，喂，而家你可唔可以话你仲唔信咧？ 信。 系咁，如果二十一世纪真系呢个中国嘅世界，喂，呢个世界其实变得好恐怖， 所以 好惨啊， 所以咪打死人咯， 好惨啊！咁啊，仲有奉劝大家啦，有得去伦敦咧就早啲去啦，有得去曼彻斯特又早啲去啦，即系迟啲咧，咁你又会吓、啊、就喂大佬，你知唔知啊？另外仲有今次一个大政策啊嘛。香港版嘅一签多行喺呢个英国即将实行啊嘛，两年多签。OK， 哇，大佬，咁你諗下唐人街会扩大到成个 Piccadilly 区啊，可能 係会啊， 擦撚晒， 系啊， 会啊，你仲想去睇 La Misera？ 冇， 快啲睇啦， 冇咗啦，一定 啊，迟啲系播呢个东方红㗎啦，大佬， 白毛女都得嘅， 白毛女都得， 唔系我 系啦，仲有一定会有一条。步行街喺 Piccadilly， 仲有一个广场，个广场要俾啲大妈跳舞。 系啊，我而家喺度担心紧，大妈跳舞会唔会喺个白鸽场嗰度跳咯？ 系，仲讲白鸽你冇噶啦，英国真系系咯，我同阿的领会过呢样嘢，所以走得去咧就早啲去。咁所以咧，因为廿一世纪嘅中国系好，唔系因为廿一世纪以中国为主导嘅世界咧。就非常之恐怖嘅，嗱咁啊翻翻嚟香港啦，头先我哋讲过一样嘢就系咩？香港嘅旅游业其实喺今次阿习大大呢个咁嘅访四天访英豪华团，其实应该学到嘢啦。嗱、就起码如果我喺个旅游业界，我唔知你嗱，我先讲，如果我喺个旅游业界，我觉得首先俾到我希望俾我，我觉得原来喂零团费系有得做嘅，你个死人梁振英收皮啦，行埋一边啦，苏锦梁吓咩做乜阻住我做零团费啊？而家我哋领导人都玩，仲继续鼓励我哋玩零团费，嗱、真系有得做喎，喺香港使乜搞咁多景点啫？喂，只要大家搞清咗个共识，同内地嗰喺深圳报团嗰啲旅客，喂，即系讲清楚嗱，你俾几多钱？我俾几多嘢你？ 系啦， 系啦，嗱，即系喺深圳嗰边过关之前， 系啦， 喂，嗱，讲定先， 讲定先， 攞张嘢出去一集咁样，喂，嗱，列定个清单， 系啦， 你今次准备嚟俾几多钱 先？ 买咩先？ 系啦， 系啦，唔同嘅价钱，我有唔同嘅嘢俾翻你，譬如你话，喂，我又要有皇室咁样，咁啊，我哋未必有皇室啦，但唔使惊，我哋有皇上啊嘛， 系啦， 系咪先？我搵皇上嚟陪你， 系啦。 系咪先？嗱，搵皇上陪你好、啊。第一，你我哋测试过啦，之前 有样嘢好咩？佢陪你同你撒气嗰阵时，喂，可能会打交啦。 强身健体， 唔系佢系唔教你打噶，我哋做个测试噶啦，一 round 就 KO 佢啦，系咪先？之前打过啦，系咪先？所以冇乜，即系唔会伤到你啊。OK， 仲有咩？如果你喂你一时重手。你打死佢 ，OK， 又唔使太担心，你报警啲差佬都唔理你㗎 ，OK， 打死第二个我唔敢包，打死佢呢即係就但未你又唔会点样上身，咁我都 OK 啊，係咪先？咁你因为唔同嘅价钱你有唔同嘅嘢啦嘛， 係啦， 仲有咩？喂，伦敦餐餐带你去伦敦大酒楼啊，皇上係咪先？係咪先？喂，仲有佢有真係成个家族㗎。你有你英國有冚咩冚得咩冚培咩拉咩大主教係咪冚嗰個咩話唔記得係咪唔得佢都有教主啦係咪先成個家族陪住你係咪先仲有個唔使補粉嘅老婆嘩成家人幾撚warm啊陪咗你咁多日睇下你俾幾多錢㗎啫 係啦 ,ok, 你再俾多錢我咪真係搵喂我咪真係搵我咪真係揾香港最大嗰個陪你囉係咪先有得搞喎揾梁振英嗰家人陪你囉帶你入去呢個禮賓府度住又得。 冇錯啦。 係咪先 你最好講出嚟。 係啦。 就清單。係啦。你攞幾多錢出嚟。 冇錯啦最緊要就係你攞幾多錢出嚟。 係啦。 係啦。乜嘢有得俾你玩。 係啦。 係啦。喂今次集咪示範咗一次俾你睇囉。咁所以打咩交啫大家喺度。 咪同埋預咗啲嘢啦買嘢嘅時間。 最緊要買嘢嘛。 就貴啲㗎啦。 所以你今個禮拜嗰條友係咪抵撚死先。 喂，佢好似劝交 佢冇买嘢啊嘛， 系佢仲要走去劝交噶， 佢唔系劝交， 有少少劝噶。 你咪要我讲下成个嘅案情， 唔使讲案情，嘥时间。 唔系讲啲啦，点解有啲出入嘅？佢又话劝交，你又话唔系 啊？唔系话 嗱，佢个老婆咧，嗱佢老婆嚟到啦，我你有冇睇佢老婆嚟到啊？一家大细，有埋外父啊女啊，嗱嚟到佢都讲一啲嘢嘅，佢话我哋要有个梳化。有个说法啊给我们一个交代是吗你看这些喂好亲切其实好真的好熟啊我们成日听到这些在哪里听到啊汶川大地震又听过啦、东方之星我们又听过啦历代我们听过好撚多次啊大跃进的时候听过啦文革都听过这些说话的啦 ,ok, 嗱他要个交代有个说法我要真相为什么打死人什么背景跟呢个旅行团珠宝店有咩关系？点解咁大胆？白天打死人，点解？如果夜晚打死人会唔会有问题咧？ 咁就唔需要交代。 佢话绝对系法西斯，最后睇下佢死前嗰个表情。我哋要你哋帮我伸张正义。话嗱，你讲到法西斯，我真系同你讲啊，大佬。喂。冇问题我哋都回归咗啊大家都发西斯嘅啫你要伸张正义喂我想同你讲好撚多人喺度排緊队唔该你文明少少 排咗队 排队先 係啦 喂包括89年64嘅死难者学生等咗接近30年汶川地震都2008年都大家等咗7年嗰啲豆腐渣嘅 工程囉 嘅死难嘅学生嘅家属 ,ok? 李旺阳粗粗地都三年 ,ok? 啲全部嗱我讲緊嗰啲全部喺度排緊队㗎而家仲有啱啱讲提过东方之星海难今年嘅仲有今年6月10号哈尔滨嗰个啊嗰个拉咗嗰个上访嗰个马震社嗰个未撚讲喺北上嗰、那个呢就喺、是、又系喺呢个派出所被人打死咗跟住然之后呢又话搵个医生嚟呢又话佢係暴毙 ,ok? 喂呢啲全部都系排緊队如果你想寻求真相呢唔该你排一排队。 但你呢条队系内地要。 吓、啊？ 你呢条队系内地要。 我点讲啊你而家俾好多时间我啊。 叫你。 有排讲啊 香港香港人仲有大条队要排緊。 仲有咩队啊 至少咩啦？ 你数下， 南丫岛未？ 系南丫岛海南， 个香港人噶， 个个都要紧真相， 系啦， 系咪先？喂，你嗰度一条人命，我嗱唔紧要噶，你要真相，你真系慢慢排队。OK， 但系我又想讲一样嘢，嗱，内地人讲真相 ，OK， 同我哋讲真相，即系可能两码子事。嗱，呢单嘢我觉得有后着噶。 啊，唔好俾我噏中啊！嗱，首先佢嚟到嗰、那个董耀宗就走去接佢啦，系咪先？嗰、那个董耀宗又，嗰个董耀宗啊，大家听咗我个节目咁耐都知噶啦，吓、可以幻想到佢做啲咩？佢一去到就咁啊，系我错，跟住嗰个家属咧同佢讲，一开口就唔使讲，系我错。再讲系咧，真系我错咧，系咪先？嗱，佢净系识咁样嘅。 系啦， 咁嗱，佢啊，喂，大佬，身为咩？呢、這个旅游议会唔知咩系唔知主席啊？好卵大噶，次次都系佢出席，我成个旅游业，我系觉得最大佢啦。喂，大佬，佢接机嘅、，OK 啊，几低声下气，跟住咩都系我哋错噶啦，唔紧要。我而家讲真相，嗱，大陆人要真相，真系同我哋要嘅真相唔同。你系咪真系要个真相先？即系我想问嗰个阿苗太啊 ，OK 啊，呢位死者就叫做咩啊？叫做苗春喜，黑龙江人。哇，呢、這个名真系又令我谂起呢个雪山飞狐。哇，大佬，苗人凤，辽北人。喂，大家东北人、啊，咁应该好卵好打。苗人凤几好打？ 系咪先？打遍天下无敌手， 打遍天下无敌手，冇错啦！打遍天下无敌手，打死啊边个啊？打死啊！哎呀，突然间谂唔到啊！再另外一个主角系边个啊？ 胡飞个老豆系 胡人 胡一刀， 胡一刀系啊，胡一刀俾佢打死噶嘛？系咪先？ 其实落药 唔知啊，系咪？喂，哇，几晚啊？苗春喜呢、這个名 ，OK 嗱，咁啊死者叫苗春喜啦，咁佢老婆叫苗太嗱，我啊想嗱，首先我俾个真相呢位阿苗太先，17号咧嗱个真相系咁啊嘛，个真相系17号你老公瞒住你喺海南岛带咗条女嚟香港旅游啊。而家喂嗱，然之後你睇呢、這個你睇呢個記者訪問佢咧，佢而家唔講呢沓嘢住喎 ，OK？ 佢又講佢話咩啊？嗰、那個係同事嚟嘅啫。喂，但係之前咧，阿苗太其實係講過嘅。苗太講過兩樣嘢好精警嘅。佢話咩？喺呢幾日喺17号至19号呢段期間，其實佢係揾唔 到老公啊嘛。 佢老公嚟到香港係冇漫遊個電話。佢完全唔知道佢老公嚟嘅。當有人打電話話俾佢聽，佢喺黑龍江哈爾濱接到呢個電話，話喂你老公出咗事喎，佢好叻啊！佢第一時間諗起，梗係騙案啦，係咪先？佢咪叻過撚多香港人啊！好嘢啊呢、這個 ，OK 啊嗱呢個反應係香港今時今日需要嘅 ，OK 正常咯， 係啦。但系，其實我想話嘅就係，佢其實完全唔知道佢老公嚟香港，佢老公亦都冇打算 話俾佢聽， 話俾佢聽嘅。OK， 好啦，嗱呢個就係真相啦。佢老公嚟到香港喺19号星期六，跟住然之後咧，唔係佢 join 咗一個零團費，咁但係當然啦，佢就冇諗住帶錢嚟買嘢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同埋佢條女喺嗰間珠寶店門口食煙啊嘛。跟住，然之後嗰個女團長就叫做張麗霞，深圳啊，唔係 ，sorry， 唔係，我苗太叫張麗霞，個女團長叫鄧海燕，深圳人嚟噶，持有內地領隊牌照，啊，經常都帶團嚟香港噶啦，咁啊，同阿張女士隻抽啊嘛，同唔係同嗰個張女士，呢度有少混淆，佢老公阿苗。阿苗咩啊？苗春喜啊！阿苗春喜带嚟嗰条女又系叫张，又系姓张嘅，张女士吓。但系佢原配个老婆咧叫张丽霞，张丽霞就喺黑龙江哈尔滨。OK， 咁然之后咧，佢哋19号喺嗰间珠宝店门口唔买嘢，然之后食烟。呢、這个邓海燕女团长咧就叫佢哋唔好食烟，佢身边嗰个张女士就一巴星过人哋度啊嘛。咁跟住，然之後先有4名大漢就擁佢哋出去，跟住然之後咧，男嘅就全部扭作一團就打，就開始打起上嚟啊嘛！打起上嚟，咁而家拉咗咧就係嗱，一個又係深圳嘅旅行團嘅領隊叫劉洋，呢、這個咧就係呢個女團長阿鄧海燕嘅前夫嚟嘅，佢哋兩個就喺深圳住，係深圳人。若有一個細路仔嘅 ，OK 嗱，要講清楚。好啦，唯一仲有少香港元素咧，就是、一位叫胡燕南，就係嗰日你哋見到笠住頭套去現場嗰度再重組案情嗰、那個咧，就真係香港人嚟嘅，都係已經係 如果冇猜測冇錯誤，嗰個係一個地道香港人，即係係咪新移民都唔知，但起碼都超過十年喺香港啦。嗯、OK， 咁佢咧嗱，佢就話因為個內地遊客呢個苗春起、非常暴力，所以我冇辦法，我就要出腳啦，出呢個佛山無影腳，踢撚咗佢幾腳就踢死佢。嗱、我想講同阿即係張麗霞講，嗱呢單嘢其實喂。大家都系比试武功嘅啫，拳头无眼、哦， 系啊， 你老公有份、都系有份抽嘅、哦，咁如咁点咧？嗱，即系嗱呢个嗱，咁个真相我讲俾你听啦，个真相其实就系、系嗰度嗰班人人多打人少，仲有两个在逃，而家四个人打你老公一个 ，OK， 因为佢哋觉得你老公好好抽，最后其实就系你老公抽唔赢人哋，俾人打死咗咯。咁好簡單，咁唔該你呢單嘢就交返俾香港嘅警方，咁咪去搞囉，咁咪誤殺又好謀殺又好咪判囉。但係我想問大家，呢、這個張麗霞其實佢係咪真係想要一個咁嘅真相呢？ 唔係， 梗係唔係啦，內地人要嘅真相係要賠償㗎嘛。嗱，張麗霞如果聽完我以下以上頭先嗰番話，佢就會咁樣答翻我啦。佢就會話：喂，我點我個老公唔係點我個嗰、那個第一嗰、那個張女士啊嘛，喺我老公隔離嗰個女人啊嘛，佢打咗嗰個女團長一巴，點解你哋班人唔去打死我個女人，而打死我老公先？嗱，佢一定會問第一個問題呢、這個，係。第二佢就会开始要求赔偿啦。 係啦。 ok。係啦。咁佢就会要求你香港乜嘢话还佢一个清白啊，咩乜嘢还佢一个公道啊，伸张正义啊，所有嘢其实佢都系讲钱嘅啫。但 係 到最后佢我话俾你听喺佢老公回魂嗰晚返嚟搵佢，佢会同佢老公讲咩知唔知？ 你试得巧。 你个死佬死得好差好差，唔系好惨啊。你做乜要揀喺香港死？你带条女去第二度得唔得？你去第二度死，喺中国嘅领土入面是但一个地方死，我都有得搵人陪啊，唔家产。 唔系喎。喺大陸可能分分鐘揾唔到人喎、哦，冇得陪、哦。 另外一回事，呢、這個就睇衰佬啊，衰佬啊，呢、這個睇下我有幾我有幾多 power 啫。我而家申訴無門啦，嗰、那個什麼一國兩制嘅香港政府淨係判咗嗰兩條冚家產坐監咋， 係啊， 幾撚慘啊呢、啊、件事。我揾唔到个真相啊！呢、這个就系佢要揾嘅真相咯。You got it， 明唔明？ 首先呢样嘢，佢落机嗰阵时候咧，边个去有边个有份去接佢啊？ 董耀宗， 董耀宗 嗱，所以咧， 咁样我想问啦，咁其实佢落嚟嗰下咧。都屬於零團費喎，佢有冇帶錢嚟消費先？ 嗱，你唔好咁撚樣玩人哋，人哋死爛家屬。OK， 嗱，公道啲，但我可以俾一個忠告俾呢位張麗霞女士嘅。你最後就係熬，你最後你咪熬撚爆嗰個董耀宗咯。嗰個董耀宗唔出糧都會賠俾你，因為佢話俾你聽，所有嘢都係我錯。我最錯就係入咗旅遊業呢個行業咯。唔好煩啦，我賠。你明唔明啊？ 賠就揾佢啊嘛。 係咯， 啱啦。 咪最後佢私人自己捱我揞出嚟啦，你唔好搞啦。 佢個協會揞出嚟嘅。 會㗎。OK， 嗱呢個咪就係呢個就係呢個古仔嘅荒謬咯。OK， 嗱咪睇下打後幾日，我話俾你嗱，睇下有冇報道啦。 嗯。 啊、即係我係覺得 我 想睇 佢哋會消費。 我想睇下呢位苗人鳳嘅後人苗春喜嘅太太苗大 ，OK， 阿苗大媽。究竟呢單嘢佢係點收貨 ？OK， 嗯， 啊，咁啊呢個咧即係拭目以待啦。其實 萬到啦，我諗 最後咧都仲要講一樣嘢嘅，就係講咁嘅冚家產嘅呢個《人民日報》啦。 哦，係 啊，又出一篇嘢叫《香港，我該愛你，我還是恨你》。我咧就成篇文好長嘅，冇乜時間讀啦。但係咧嗱，即係咧嗱，呢啲文咧其實咧。 如果你得閒去屙屎嘅時候咧，攞嚟睇下唔錯噶 ，OK？ 睇下中國人呢種咧文革式嘅上綱上線嘅呢種思維咧，今時今日係仍然存在嘅。佢可以因為一單咁嘅嘢，嗱，我只係讀一段啦，好多人喺新聞報告都可能有睇過，但譬如佢咁講，佢話。佢就話54歲嘅黑龍江男子昨日呢就喺香港紅磡民樂街啦一個間珠寶店裏面呢就被包括呢個導遊同埋呢內地被呢個包括導遊在內嘅數人即係幾個人呢就圍毆咁今日上午呢就宣告不治起因可能呢就係佢購物太少或者係團友抽煙不管係乜嘢都無法解釋為何一名旅遊目的地抱着美好期待的游客竟会遭遇如此的暴戾和残酷这件事不是发生在穷山恶水化外之地而是数以好客之都和成熟服务业出名的香港更加是引人深思我读多一段他说关于香港旅游的负面新闻这些这几年都成日不断出现了十年前针对内地人的零团费旅游陷阱就开始在香港出现香港的钟表行珠宝店开始爆出卖假货的丑闻这两年令人不快的消息徒然密集起来有人在报上登广告骂内地人是蝗虫有组织的驱蝗行动当街驱赶辱骂内地游客占中之后又有救污行动以骚乱内容以骚乱内地客为临时打着反水客旗号的极端人士对内地游客动手动脚强行开箱检查但是至少此前我们从没想到去香港旅游还得冒着被人打死的生命危险我只是读着两段后面好长那个上纲上线上到呢哇即是怎么说呢你明明站在地下看完篇文呢上了去100楼咁就啦 ,ok, 咁我觉得几值得推介给大家睇但我想讲嘅就是你听完头先嗰两段你是咪都有少少兴过辣鸡先即是你讲緊嗱喂我哋明明讲緊一件喂呢件事其实嗱系一件纠纷嚟嘅呢个系一个纠纷嚟。首先我想讲如果你话一啲咁嘅少数人嘅围内嘅纠纷喺中国关乎旅游业而发生嘅无日无之每个地方都会有有啲地方都搞出人命你又会唔会即係寫一篇文咁樣去指罵嗰個地方呢呢、這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嘅就係、是、我頭先讀嗰兩段嘢講緊嗰一大堆喂我想問嗰個寫文嗰條友究竟同呢單嘢有咩關係你講緊嘅賣假貨強迫購物本土踢劫驅蝗當街驅趕辱罵內地遊客佔中救護反水貨对内地客动手动脚等一切以骚扰内地客为临时的事情在头先我讲紧那件事度有乜嘢出现过喂大佬唯一一样嘢头先我讲紧那件事啊唯一一样嘢有少少香港元素嘅只有两样第一就是其中一个打死人嘅香港人第二就是那个地方发生在香港喂其他嗰啲全部系你内地啲人搞喎仲有喎你呢个团喺深圳报喎你又唔去屌下深圳一句都冇屌过深圳喎。即系我想讲真系简直系即系唔识点样解释。 我讲一讲啊咁样呢就我睇咗呢一单嘢之后睇咗晒成个新闻呢咁样呢我就有啲嘢突然间諗到嘅。中国大陆人用一个好富有中国独特社会主义的模式去营运一间公司跟住招呼啲大陆游客。大陆游客咁大陆游客呢就用好大陆嘅模式就落嚟香港嗰度旅游。咁呢又结果呢就呢、這个大陆游客呢就被呢个大陆嘅领队呢用一个好富有中国特色主义嘅方式呢嚟到招呼咗一顿。之后呢就打起上嚟。而最荒谬嘅事呢就係、是、话竟然喺所有嘅报道里面呢就冇提大陆导游嘅事。 就反而放大咗香港死喺香港嘅嘢度，就係、是、咁簡單。 唔只係放大啦，我想講，其實就係話，喂，直情係一件咧，其實同頭先佢講嘅佔莊鳩烏或者係驅王或者係反內地人踢劫嘅本土等等，完全其實係冇關嘅，除非有啲陰謀論係我哋唔知道啦，或者係寫文呢個人佢先知道啦，原來可能呢住喺深圳嗰兩公婆，原來佢哋呢長期呢係從事一啲深圳嘅本土嘅行動，跟住今次呢其實係一個深圳本土聯埋香港本土嘅一個聯合行動，然之後呢就去衝擊嗰啲東北嘅人士。咁如果係一個咁嘅陰謀論呢，我冇嘢同你講啦，原來呢件事係一件反東北嘅事件，唔係新界東北喎，係中國東北嘅事件，喺深圳一啲本土人士同埋香港嘅本土人士係非撚常之真嗰啲呢東北苗人房嘅，跟住然之後呢知道佢係東北苗人房，所以就擁佢出街嗰度打佢老婆一鑊金，跟住最後打死佢。嗱，除非個古仔係咁啦，咁你就可以，你嗰篇文就可以成立囉。如果唔係，喂大佬，即係喺呢件事上面其實有雙方，其實大部分都係內地人參與，其中係而家喂大佬建案未審完啊，其實我呢度講緊係喺度妨礙緊司法公正㗎。喂，究竟係咪嗰幾腳佛山無影腳嗰個香港人踢撚死佢呢？喂，我哋唔撚知㗎，而家審咗第一堂嗰、那個深圳嗰條深圳友唔撚認 ,ok, 咁而家咪全部還押監房，而家咪就唔審完，我哋咪知道真相囉 ,ok, 咁但係點呀，你就算審完個真相都唔會走出我頭先講個版本啦，係呢個深圳本土加呢個香港本土聯合打擊東北人士呀嘛，冇理由呀嘛大佬。是不是，咁所以真係覺得荒謬絕倫。但係呢就係、是、咁荒謬嘅文章唔可以唔睇㗎。我覺得呢啲呢屙屎呢要嚟睇係幾好㗎。ok, 即、啊、係、就是、都一路睇都可以屙得幾暢快㗎。ok 㗎。因為幫助你血氣運行啊。 血氣運行就谷囉。 係咪 谷 啲大腸會走快啲㗎嘛入面啲嘢。 唔係喎，你谷喎，唔係放喎、啊、大佬。 就是這樣啦，咁今日呢就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最後呢就送埋呢一個，嘩呢、這個禮拜最開心最開心就係聽到呢位肥婆有新歌啦。咁呢位肥婆呢大家應該都知道我講緊邊位啦， Adele。你亦都係嚟自英國嘅倫敦。我講多幾句呢，就係、是、呢其實呢我喺呢個阿閘嘅訪英嘅期間呢，咁我諗過啦，除咗呢個皇室嘅人員同埋首相會接待阿閘之外啦，咁一定會有一啲名人會出席㗎嘛。咁我就會諗下，喂 ,Adele 絕對算係今時今日當時得令嘅英國名人啦。咁跟完之後會唔會英國皇室啊或者首相府又揾接觸過佢呢？咁但我覺得就係、是肥婆就好有性格嘅，即係可能就係 fuck you, keep me a break, don't fuck with me, 啊可能呢就係肥婆嘅回应嚟嘅。咁回咁啊肥婆呢 ,Adele 呢就嘩呢、這个礼拜就有新歌啦，嗱无论呢个新歌好唔好听都好啦，等到大家其实如果鍾意 Adele 嘅呢就大家都等到颈到长㗎啦 ,ok, 几年都冇再出个碟啦，嘩出一即係你几善，如果香港啲歌星啊即係如果知道 Adele 呢啲咁喺英國呢啲歌星，其實佢好羨慕佢嘅。喂，大佬真係一世人，喂佢喺十九二十歲嗰陣時候出過第一隻唱片，跟住之後前後出過兩三隻啫嘛。喂，已經好似唔使做咁樣。跟住佢住嗰間屋啊，喺英國住嗰間屋都有300多間房㗎，大佬。OK， 咁然之後到今時今日咧，今日呢個 moment 唔係 Adele 出新碟，都好似都應該有跡象㗎啦。OK。但係只係嘔一隻新歌出嚟，咁呢我哋呢啲 Adele fans 就已經好開心。咁你話隻歌好唔好聽呢？我真係唔係好清楚喎，但我即係喺我心目中就係、是、只要佢出嚟唱返幾句哆唻咪發嗦呢，我都覺得好啦好聽㗎啦。咁所以呢就先睹為快啊，唔係先聽為快啦。咁呢就送俾大家啦。Adele 新歌 Hello 啊叫做，咁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返嚟再見啦、嗯、好啦，拜拜。 Hello It's me. 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et.